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九八八，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 九八八制作。 救命！你究竟想点啊？你唔好陷埋你啊！ 喂，你做咩啊？小姐，小姐，你见点啊？小姐。 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九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你听晚想食乜嘢啊？ 我想食咖喱辣沙。 你啱啱先好翻，唔适宜食咁刺激嘅食物噶。 就一次咁多咯，我真系好想食噶。Anna， 求下你啊。 唔得啊，等阵俾 Andy 知道咗，佢成闹我啫。 点会呢？佢咁爱你，唔会闹你嘅。嗱，最多咁啦。如果俾佢发现嗰阵呢，你就话。我死翳你，你冇办法之下先至卖俾我食噶咯。 唔系咁好啦，万一…… 唉，冇万一，你唔讲我唔讲，佢点知啦？嚟啦，一次咁多啦。 咁好啦，一次噶咋，下不为例。 都系安娜，你最好。唉，我翳咗个仔啊，好多次噶啦。佢都唔肯卖俾我食，我真系好挂住个咖喱辣沙嘅味道噶。 一次半次应该冇问题啩？呢个周伯啊，等唔切，企喺病房门口等我。唔系啊，系周伯嘅幽灵白影，佢面无血色，企喺病房门前。佢穿过门入咗去，唔会系周伯有事啩？ 周伯，周伯， 唔喺放度嘅，去咗边呢？ 周伯 ，Anna， 你嚟咗啊？ 周伯，你冇事就好啦。 唉，傻女嚟噶，咁啊好地地咁，点会有事啊？ 头先我， 你咩啊？ 都系冇嘢啦。 你是不是见到我幽灵白影啊？虽然我见不到他，但我感觉到他一直在我身边的。没事吧，周伯呢看得很开的。哎呀，你不要这样啊。你几时学到好像我屋企个傻仔咁，喐跌咗眼湿湿的。 周伯啊。 哎呀，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我都可以面对了，为什么你不可以啊？ 好啦，唔好再谂啦。要嚟嘅咧，始终都会嚟，系早定系迟嘅啫。哇，我闻到好香嘅味喎！你系咪买咗好料俾我啊？我再闻都流口水啦，快啲倒出嚟啦，我哋一齐食啦。 啊，点解周伯面对生离死别可以睇得咁开，而我就放唔低啦？而家我最希望嘅系周伯最终嘅一日唔好咁快来临。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喂，师傅啊，是我 Anna， 不好意思啊，今夜 call 你。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你又是见到你的幽灵白影啊？ 不是啊，自从带了你给我的辟灵手镯，我已经很少见到他了。 那就好了。咁今晚你 call 俾我，所谓何事啊？ 系咁噶，我有个朋友阿爸咧，身边出现咗个幽灵白影，而且有一次我竟然可以同佢沟通，佢醒翻之后仲记得我哋之间嘅谈话，但系头先我再次见到佢嘅幽灵白影，系冇晒神噶，点会咁嘅？ 回光返照啊！ 你嘅意思系 佢即将要离开啦？ 师父啊，他是一个很好的老人家，你帮下他吧，帮他避开劫数啊。 安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什么都是整定的，不是要避就避得过的吗？ 我知道啊，知道，但是 我知道，但是世间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机遇，每个人所见所遇的人事物是个天早就有安排。 师父啊， 一切皆是缘，缘起缘灭，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天意。我知道你想帮他，但一旦你除了辟灵手镯，你就会劫数难逃。人的命数早已定，改变不到的。 师父，你帮到我肯定可以帮到他的。 你的命格特殊，不可以跟其他人相提并论的噃。这位老人家肯定是你心上人的阿爸啦，是不是？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逃不过。尝试跟你这位朋友倾下。 明白。夜啦，师傅，我都不打搅你啦。 安啊，有时间带你这位心上人给我看下。 早唞，师傅。要点同 Andy 开口啦？ 唔好意思啊，公司突然间有紧急会议，你迟咗。 唔紧要。 阿爸今日点啊？ 食咗药，瞓咗啦。 咁头先医生有冇讲啲咩？ 医生今日帮周伯例行检查，后日报告会出嚟。 系咧，你食咗晚饭未啊？ 未啊。 咁我哋去咖啡食啲嘢啊！ 好啊， 行啊！你个手咁冻嘅？ 医院嘅冷气特别冻啊嘛，我又忘记带外套。 嚟啊！嬲住我件外套先，仲冻唔冻啊？ 唔啦， 对唔住啊！ 做咩无啦啦讲对唔住啊？ 呢几晚辛苦你啦，要你嚟照顾阿爸。 可以为你做啲事，一啲都唔辛苦。 多谢你，阿爸，阿爸， 周伯，你见点啊？ Anna， 你快啲叫医生啊！ 呢树系，咪系旧屋附近嘅公园。我点会嚟咗呢度嘅？ 傻仔，你又嚟呢度犯牛豆啦？ 阿爸，你有知我喺度嘅？ 阿爸点会唔知啊？你次次唔开心都会嚟呢度坐噶。 阿爸， 话俾我知。呢次系为咗咩事啊？ 我 你系咪担心我突然又病发啊？我咪同你讲过，生老病死系人生必经嘅阶段咩？ 我知啊，但系 我知道你唔舍得我，不过我父计已经唔听话啦， 爸。 你睇你喐啲就眼湿湿，似足你嗰个死鬼阿妈。唉，唔好咁啦，你啊三十几岁人啦，要坚强，做个有担当嘅男人，咁先至可以照顾好 Anna 啦嘛。唉，好啦好啦好啦，快啲抹干你嘅眼泪同鼻水啦。阿爸要走啦。 爸，你要去边啊？ 去找你阿妈 啊！唔得，你唔可以走。点会咁噶？阿爸，你点会穿过我嘅身体嘅？ 事实到啦，你要记住，日后无论发生咩嘢事，都要好好咁照顾自己啊！ 阿爸，我离开我啊！阿爸，我擦眼啊！ 再见啦， 阿爸。 Andy， 系咪吵醒你啊？ 唔系啊，发生咩事啊？你满头大汗嘅， 我望见阿爸要离开我，阿爸，你唔好离开我，我哋仲有好多事未做，你唔可以咁忍心抌低我一个人噶 ，Andy。你唔会一个人噶，你仲有我。 Anna，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阿爸，你唔好再瞓啦，快啲醒啦 ！Andy 啊，你成晚冇嘢落肚，我喺楼下买啲面包俾你啊。 唔该。 呢几晚。我都冇见到周伯嘅幽灵白影出现，佢一直好安静咁瞓喺床上，喐都唔喐下。周伯，你究竟去咗边啊？咩声啦？ 好似系喊声嚟嘅，啲喊声喺前边嘅病房传出嚟嘅，有个女仔背住我喺病房入边喊，唔好自己吓自己，小姐，小姐你冇事啊嘛？ 你 唔好咁伤心啦。 我 虽然我唔知道发生咩事，不过我相信你担心嘅人咧，佢一定会好快醒翻噶。 嗯，多谢你啊，我都好想好快醒翻。 你系 你唔好惊，我唔系鬼啊，我谂我只不过系灵魂出窍咋。 灵魂出窍？咁点解你唔翻翻你身体度啊？ 我都想啊。不过每次当我想翻入身体嗰阵，就会出现一道光将我逼出嚟，所以我唯有一直喺度等，希望好快翻到自己嘅身体内。 肯定得噶。 嗯，系啦，我叫 Jess， 你呢？ 我叫 Anna。 Anna， 多谢你啊，多谢你俾咗希望我。 Jess 啊。人至紧要信，希望在明天。 嗯， 我唔知 Jess 几时可以翻翻入佢嘅肉体内，不过睇佢变得有自信，好心讲大话又有咩所谓啊？系啦 ，Jess， 你点会突然昏迷不醒嘅？ 我头部受到严重嘅撞击， 车祸？ 唔系，喺补习完翻屋企嘅途中。到变态佬想侵犯我，当时我搏命咁走，佢搏命咁追，追到个街口，我不断反抗，佢突然间好似癫咗咁，好用力捉住我个头撞向墙度。 之后点啊？ 好彩咁啱有人经过，我先冇俾佢侵犯到。 嗰个男人会唔会系 Anna？ 啊？ 乜？你会喺度嘅？ 李 Sir？ 你识得 Jessica？ 嗯。 点解我冇听 Jess 提起过你嘅？ 哦，我同 Jess 喺讲座会认识嘅，佢系你嘅， 我嘅女。 李 Sir， 你唔好咁担心啦，我相信 Jess 好快会醒翻噶。 希望系咁啦。如果嗰晚我肯送佢翻屋企，佢就唔会出事。一日都系我，系我一味顾住做嘢，忽略咗佢。 你唔好咁啦。 自从同佢阿妈离婚之后，我就不断用工作麻醉自己，好少坐低同佢倾偈陪下佢。冇谂到会发生咁嘅事。 爹哋啊！ 而家佢，唉， 发生咁嘅事冇人想嘅。 无论点讲，我都难辞其咎。 你唔好咁自责啦。我想 Jess 都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的。 是啊 ,Daddy, 我没怪过你啊。 Jess, 你快点醒回吧。 李 Sir, 其实袭击 Jess 的人是不是当晚我遇到的那个变态杀人狂啊？ 警方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他们犯案的手法很相似。在案发现场，我们还发现有相同的衣服纤维。 那早前我到警局提供的线索帮唔到你捉到疑犯 ，Anna， 我知道你好想将个变态杀人狂绳之于法，但系单凭你口头提供嘅资料，无凭无据，警方系做唔到啲咩嘅。 李 Sir 啊，我真系冇讲大话噶 ，Helen 嘅鬼魂真系出现喺我面前，佢苦苦哀求要我同警方讲当晚遇害嘅情况，要你哋尽快捉到个变态杀人狂，唔好再俾其他无辜嘅女仔受害啊！ 警方捉人系凭证据嘅。我不可以贸然情报啲资料俾上头，佢哋会觉得是无稽之谈，觉得我迷信噶。 咁就有得个变态杀人狂逍遥法外。 我应承你，一定会尽快捉到个变态杀人狂。 Anna， 你唔好逼爹哋啦。 对唔住啊。 Anna， 你想帮警方破案，我系知嘅。俾啲时间我哋，警方一定会捉到个变态杀人狂，将佢绳之于法。 嗯。希望不会再有无辜的少女遇害了。 Anna， 爹哋嘅脾气我最清楚，佢唔相信鬼神呢啲嘢，做任何事都以逻辑为思考中心，无论你点讲，佢都唔会信噶。 嗯，明白。 如果你同佢讲你见到我嘅灵魂，佢一定会觉得你系开玩笑。 咁又未必嘅，因为世事冇绝对啊嘛。 系咯，就好似有啲嘢唔亲身经历，都唔知系真系存在噶。 嗯， 就好似我而家灵魂出窍，唉，仲可以同你沟通到咁。 Jess 嘅灵魂点会忽然间隐隐约约咁嘅？ 而家我都唔知道自己仲可以逗留喺人间几耐。 哎呀，你唔好乱谂嘢啦。 我冇乱谂嘢噶，不过我觉得我一日比一日虚，我好惊有一日灵魂会消失喺呢个世上，到时我就再见唔到爹哋啦。 唔会噶，你好快会醒翻噶。 Anna， 应承我，如果我真系消失喺呢个世上，帮我同爹哋讲声。我冇嬲过佢，佢一直都系我最崇拜嘅英雄。 咦，那个不是李雪，她身边那个女人好像跟她吵架。啊，那个女人打了李雪一巴之后跟另一个男人走了，难道她是？ 她是我妈咪。 Jess， 你几时来了的？ 刚刚爹地妈咪吵过阵。Anna， 你可以帮下我吗？ 帮到的我一定帮的。 可以借你身体用下吗？ 吓，我嘅身体？ 我想借用你嘅身体同爹哋讲嘢啊！ 咁点先可以上到我身啊？我未试过嘅喎。 我都未试过，不过我睇过一啲书籍话，只要你灵魂出窍，我就有机会摄入去你嘅身体度。 咁会唔会有事噶？ 你放心，唔会有事噶。我答应你。等我同爹哋讲完，就会离开你嘅身体。我求下你啦。 咁好啦。 多谢你啊。 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你试下而家揿住个鼻，停止呼吸。 哦。 坚持住啦，好快就得噶啦。 《离魂记》第九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彦， Anna 曾心怡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师傅周纪武饰演，周伯潘有才饰演， Jess 李巧欣饰演， Lisa 刘龙芬饰演。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You left me cold and blue and empty inside. But if I close my eyes, I still believe all the lies. 'Cause you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